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摔跤吧爸爸是由尼特什提瓦瑞执导，阿米尔汗领衔主演的印度传记片。影片于2016年12月23日在印度上映，2017年5月5日在中国上映，凭借着爆棚的口碑和燃爆的观影体验，成为五六月间的现象级大片和应届高考生的励志影片。最终影片以12.97亿人民币的超爆票房成绩，不仅成为最卖座的印度影片，还位列2017年中国最卖座影片的第7位。不知道大家看过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欢迎各位继续来感受电影的魅力，收听我们春节特别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五，也是我们为迎新春特别策划的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展播的第7期，我们祝大家破五快乐。那么今天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印度传记影片《摔跤吧爸爸》。影片主演阿米尔汗不愧是印度电影的良心，他的几部代表作无一不在针砭时弊，为民发声，就像三傻大闹宝莱坞对错误教育制度的反击，我的个神啊，对印度宗教的大胆批判和质疑，神秘巨星堪称摔跤吧爸爸的姊妹篇，同样励志，巴萨蒂的颜色，对印度政治体制的强烈抨击等等，每一次看到精彩或解恨处都忍不住为他叫好。那么同样，摔跤吧爸爸仍然很好看，它既让你感动热血沸腾，又让你思考和发现问题，影片温情幽默励志，热血俱全，140分钟电影打斗密集，文戏也相辅相成，流畅叙事风格，配乐精妙绝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电影摔跤吧爸爸的故事。清新与怀旧，魔幻和现实，奢华与质朴，巨星和新秀，总结黄金院线，再现西京强片，哪一部电影最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今晚我们说电影2018春节特别节目，2017年中国最卖座电影十强展播。2017中国最卖座电影第7位，印度励志影片《摔跤吧爸爸》累计票房12.97亿元人民币。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马哈维亚·辛格帕嘎曾经是印度的摔跤冠军，但是因为摔跤并不能养家糊口，所以他被迫放弃了摔跤事业，为印度赢得世界级金牌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不过，他仍然关注着摔跤运动的发展。甚至希望自己有了儿子之后要让儿子来替自己完成梦想，但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一共生了4个孩子却都是女孩。在帕卡看来，女孩子是没有办法帮自己完成梦想的，因为那个时期也没有哪个女孩子会去练摔跤。但是这一天，帕卡的邻居找上门来，因为邻居家的孩子被帕卡的大女儿吉塔和二女儿巴比塔打了， 出什么事了？ 你看看我儿子都被打成什么样了。嗯，说话呀你。 对啊，你看看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你看他脸又青又肿的。 对啊，又青又肿的。 这是你干的？ 不是我叔叔。 是吉塔和巴比塔打的。 巴嘎看了看身材强壮的邻居的两个儿子，又看了看清秀文雅的两个女儿，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是他们先骂人的，那小子说我是败类，说巴比塔是巫婆，我们才动手的。 就为了这点小事至于打得这么狠吗？ 是啊，他们不该打得这么狠，请你们原谅他们。 他们是你女儿，这次我们就饶过他们。 走吧，连女孩都打不过。 邻居一家走了，帕嘎严厉地看着两个女儿。 过来啊， 我们再不打架了，宝宝。 先告诉我你们俩是怎么打的。 帕嘎的侄子被当成了靶子，被打得连连求饶。不过帕嘎看了大喜过望，因为他发现女儿打架的动作和摔跤非常的像，这两个小女孩天生就是摔跤的料，因此他向妻子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一直以来我都想要个儿子，希望他能为我们的国家拿个金牌，但是我居然忘了金牌谁都可以拿，不管是男是女。从今天开始，别再让吉塔和巴比塔做家务了，他们是天生的摔跤手，从今以后他们要做的只有摔跤。 摔跤是男孩子的运动。 你觉得我们的女儿不如男孩？ 我从来没见过女孩子练摔跤的。村里人会怎么说呢？ 不用管他们， 要是他们受了伤怎么办？ 那就治好他们。 钱从哪儿来？ 不知道。 我们的女儿不该为了你的梦想而放弃他们的人生。 给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你不要插手我的事情。如果是我错了，我保证会永远放弃我的梦想。 但是女儿们却对摔跤毫无兴趣，加上人们从来没听说过女孩摔跤，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对他俩充满了嘲笑，所以没过多久两个人就厌烦了。这一天吉塔和巴比塔趁父亲不在家，还偷偷跑出去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可是因为玩得太兴奋忘了回家，所以被帕嘎发现了。帕嘎跑到婚礼现场，破坏了那里喜庆热闹的气氛。他本想责骂女儿们，但最终还是没能开口。婚礼结束之后，吉塔和巴比塔跟新娘子诉起了苦。 我们就一天没训练，他有必要把事情闹得那么大吗？什么样的父亲才会逼女儿成为摔跤手，让他们5点钟就起来跑步，像奴隶一样辛苦，还和男孩子们摔跤？如果他们敢抗议就剪掉他们的头发。但愿其他人不会有这样的父亲。我倒希望能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至少你们的父亲是为你们着想啊，否则你们也会像我一样，从出生起就注定要与锅碗瓢盆为伍，整天有做不完的家务，到14岁的时候便要嫁出去，好减轻家里负担，最后被送到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面前，为他相夫教子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人生。至少你们的父亲把你们当作他的孩子， 为了你们与全世界对抗，为了你们忍受嘲笑和奚落，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能主宰自己的生活。他又有什么错呢？ 听了朋友的心里话，吉塔和巴比塔忽然感到自己很幸运，庆幸自己能够选择人生的道路。想到这里，他们忽然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那以后，他们决定自觉用心训练。渐渐的，他们也对摔跤这项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技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快，吉塔拿下了各种民间摔跤比赛的冠军，一时间风光无限。之前一直嘲笑他和巴比塔的同村人也开始以他们为荣。随着年龄和体型的增长，吉塔从专业中级组杀进了高级组，并顺利入围了全国锦标赛，不负众望地拿下了全国冠军，之后得到了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学习的机会。可是面对自大蛮横的教练，帕嘎心里虽然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也不好说什么。而吉塔对这种全新的训练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里的教练不会像爸爸那么的严格，自己也不用起得特别早，也不用痛苦地训练一整天，甚至还有机会逛街看电视。同时在接受了学校的训练之后，他也变得有些自大，开始认为父亲以前教自己的招式已经落后了。这样的想法让帕嘎感到尴尬而愤怒。可是吉塔这个时候正是不服输的年纪，有一次回家，他为了证明自己向父亲发起了挑战。但是毕竟帕嘎已经老了，哪怕他的招式再好用，可身体已经跟不上了，最终败给了吉塔。回到家之后，妹妹巴比塔找到了吉塔。 今天的事情你做得不对。 怎么不对了？这种事迟早要发生，总得有人来告诉爸爸他的那些技巧已经过时了。 他的技巧并没有过时，只是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别忘了，你就是靠着那些过时的技巧才拿到了全国冠军。 巴比塔，凭借那些技巧你可以赢得全国赛，但赢不了国际大赛。这一点你越早看清楚，对你就越有好处。 好吧，吉塔，你就继续相信你的技巧吧，反正我相信爸爸的。 愿老天保佑你能在全国赛打出好成绩， 愿他也保佑你能在国际大赛中打出好成绩。 如吉塔所祝愿，巴比塔凭借父亲教的招式在全国锦标赛上夺得了冠军。与此同时，吉塔也登上了国际赛场，但比赛的结果糟糕透了。他用着学校里学来的招式，执行着教练的理念，只进行了一轮比赛就出局了。因为巴比塔成为了新一届的锦标赛冠军，所以他同样得到了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学习的机会。但实际上，吉塔输掉的并不只是一场比赛，在接下来举行的几次世界级大赛上，他都没能取得任何突破，每一次都是首轮出局，仿佛中了魔咒一般。而教练那一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可能注定拿不到冠军的态度，让吉塔彻底失望了。他开始对人生和训练产生怀疑。这一天晚上，他找到了妹妹巴比塔。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注定拿不到世界冠军呢？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就是在泥地里打败男摔跤手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即使体重过轻也能赢得初级组冠军的人。你可是连续三年蝉联全国冠军的人，如果连你都得不到世界冠军，我不知道全印度还能有谁能够得到世界冠军。姐姐，恐怕你还不知道，爸爸他对你的信心比任何人都强。和他谈谈怎么样？ 我已经每天见他了， 他是咱们的爸爸，最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臭骂你一顿，那就听着。他的训斥每次都很管用，不是吗？ 吉塔鼓起勇气给帕嘎打了电话，没想到帕嘎并没有责备他。当时恰好是备战英联邦运动会时期，由于吉塔之前表现一直不佳，所以教练决定让他减轻体重，参加低重量级别的比赛，并且调整了他的食谱，让他尽快减重。但是吉塔却不想屈服，和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帕嘎决定立刻赶往国家体育学院。他希望在仅剩不多的日子里，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吉塔找回信心和状态。首先他做的就是偷偷帮吉塔加餐，以保证他的体重不会下降，同时要求他每天进行额外的训练。可是没过多久，帕嘎和吉塔的计划就被教练发现了。为了惩罚他，教练把这件事情报给了学校，让学校开除吉塔和巴比塔。听说这件事后，帕嘎立刻坐不住了，直接找到学校的领导。 先生，从他们的行为来看，我认为他们不需要留在学院了。当然，决定权在您手上。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么说，你们也承认做错了？ 他们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有个疯狂的父亲。他这一辈子太渴望为这个国家赢得金牌了，为此他狠心剥夺了他们的童年，训练他们成为摔跤手，反抗时还剪掉他们的头发。他甚至让他们和男孩们摔跤，忍受全村人的嘲笑和奚落，只为有朝一日他们能为国争光。先生，您看，您看，这是他在罗塔克赢的50卢比奖金，这是在西萨尔，这是在昌迪加尔，还有这个，这都是先生。这两个孩子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请不要开除他们两个，这都是我的错，我诚挚的道歉。这位教练只想着要拿下3块奖牌，哪怕是铜牌也行，但我想让我的祖国赢得金牌，而这个孩子能做到。 虽然是你们错了，但委员会决定还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谢谢你，先生。 但是从今天起，你不准再踏进学院半步，他们也不允许走出学院的大门。 好的，先生。 虽然没有办法再见到吉塔和巴比塔，但帕嘎还是有办法指导他们。他先是把吉塔每次比赛的录像都看了一遍，然后找出他的不足，并且制定改变的策略，同时帮他分析对手的战斗方式，还想出了应对的方法，最后通过电话传达给吉塔。在父亲的帮助下，吉塔渐渐找回了信心，并且顺利进入国家队，准备参加英联邦运动会。在英联邦运动会上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作为吉塔的父亲，帕嘎坐在观众席上观看着吉塔的比赛。每当吉塔陷入被动，帕嘎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帮助吉塔选择进攻或者防守。而他的选择总和教练的思想相反，可是吉塔按照他的想法又总是能够取得胜利。很快吉塔就成了整场比赛的焦点人物，毕竟在这之前他总是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而这一次他却奇迹般地杀进了决赛。比赛前一天晚上，吉塔找到了父亲，让他帮忙出谋划策。 明天该用什么策略，爸爸？ 明天的策略只有一个，吉塔，那就是让人们能够永远记住你。如果你拿的是银牌，你迟早是会被世人遗忘的。如果拿了金牌，你就会成为榜样，而榜样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吉塔抬起头，帕嘎指了指不远处那些支持吉塔的小姑娘。 看到他们了吗？ 如果你明天赢了，胜利不仅属于你，也属于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女孩，属于所有那些被认为比不上男孩，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度过一生的女孩。明天的比赛是最重要的一场，因为你的对手不只是那个澳大利亚人，还有所有那些一直看不起女孩的人。 第二天，帕嘎早早来到摔跤体育馆，准备观看女儿的决赛，但在入场之前却被教练搞鬼关进了小黑屋里。比赛场上始终见不到父亲的吉他有些慌乱，就在比赛还剩下22秒行将结束时，他还落后4分。就在大家都以为胜败已定的时候，吉他想起了自己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他不会永远在他身边，有很多比赛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他利用父亲教给自己的假动作骗过对手，随后做出了一个5分动作，成功实现反超，夺得了大赛的金牌。按照比赛传统，吉塔在获奖的时候，整座体育场响起了国歌。之前一直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帕卡心神不宁，但听到国歌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取得了胜利。恰好这时有人打开了小黑屋的门，帕嘎立刻冲出屋子，跑到了比赛现场。看着女儿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终于表现出了对女儿的肯定和满意，随后和两个女儿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印度影片《摔跤吧，爸爸》。这部影片是属于看了开头基本就能猜到结尾的类型片，但是演员演技在线，故事细节到位，情感真实动人。而且这部影片之于印度女性乃至全世界女性的极具现实意义，是一部非常女权的影片。父亲的确希望女儿们继承自己的梦想，但要考虑到一个现实，在印度继承梦想本身是一种特权，只赋予给儿子，女儿只是到时需要出嫁，还得花一大笔嫁妆的别人家的人。电影在剧作上用心良苦，安排了一场女儿们在同学婚礼上的觉醒仪式，一场大女儿打败父亲的弑父仪式，最终大女儿拿金牌的比赛上父亲也是缺席的。这一切都表明女性在这部影片里具有了自主意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达雷尔·马哈蒂演唱的《摔跤》。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सूरज तेरा च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माँ के पेट से मरघट तक है तेरी कहानी पग पग प्या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तेरा गढ़ता ढलता गर्दिश में करते हैं तारे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दंगल धड़कने छाती में जब दुबक जाती हैं पीठ थप थपा उनको फिर जगह बात बन जाती है बावले हाथी सी हर चुनौती है रे सामने खड़ी घूर के पड़ी आंख दिखलाती है